二節又翻嚟，大匪看天下。其實個人真係唔舒服㗎。頭先又屌撚咗個，又屌撚咗劉家雄一輪，屌你老母，真係流曬汗。啊，真係唔舒服，冇辦法。我又講一講啦。呢一次有個網友問我，佢話咧有個近海邊生活水平低啲，嚇、適合退休生活嘅，有邊度好？中國。咁我話俾你聽啦，廈門咯。啊！因為我啱啱去完廈門翻嚟，其實廈門我去過幾次噶啦。咁啊，跟住即係其實上年年頭有，上年年頭去過，今年年頭即係啱啱去又去過啦，係一個好地方嚟嘅。即係福建人有高鐵到，咁啊啲人問點解你唔搭飛機？梗係搭高鐵啦，差唔多時間喺北站去150人仔，去到跟住搭快線。佢哋嗰啲城市建設咧，快線咧係高，即係嗰啲巴士線咧係喺個城市外圍嘅。點為之外圍咧？就係佢特登有一條線咧，淨係貨巴士行嘅，第啲車行唔到嘅，間開咗，唔係間開咗，直頭攔開咗。然後咧用高架天橋，啲站喺高架天橋上高，變咗佢哋好少塞車。但係亦都其實咧，廈門咧都好少塞車嘅。因为厦门嘅工厂区相对少嘅，蓝天白云啦，因为佢哋嗰度咧做小三通，最近金门，咁咧就好多台湾嘅货物。我有个朋友咧，以前喺深圳咧打台湾公司工，就做七个经理头衔嘅，咁最近都冇做啦，咁啊翻咗个厦门咧就做小三通、大三通，就同呢个台湾啊做货运啊，做散货啦咁。食嘅嘢咧，你去厦门鼓浪屿都好啦。其实基数咧就系小台湾，点为之小台湾呢？台湾食到嘅嘢嗰度食到噶啦，大肠面线啊，嗰个咩啊？大肠面线啊，墨鱼啊，大肠包小肠啊，脆猪肉干啊，猪肉子啊呢啲啊。其实呢凤梨酥啊全部都系咁卖嘅。咁呢就一条步行街中山路啱啱装修緊。咁呢但呢佢哋嘅消费相对平。咁呢就鼓浪屿系一个好靓嘅地方，但系人太多，游客太多。多到一个非理性嘅地步，淨系排船入去都要排个几钟，闲日都。咁呢但系呢就干净嘅。鼓浪屿系好干净嘅。干净唔系啲游客，系因为佢嗰啲环卫工人。你呢头抌垃圾人数噶啦，系不停咁数，你啲人不停咁抌。我其实到而家我都唔明点解咧，有垃圾桶空嘅唔抌，系要随手抌喺地下度，水樽啊、纸巾啊、雪条棍啊、牙签啊，好多嘅，好多都要抌嘅。前面就垃圾桶唔抌。但系咧，佢哋嗰度咧就起码咧就唔使用电，即系全部咧系冇车嘅，除咗啲电瓶车啦、兜游客啦，咁基本上咧，甚至嗰啲做建筑啊，因为嗰啲全部都系啲古老建筑咧，两三层高嗰啲砖啊，有阵时咧修修补补咧，系人力拉车啊，即系一个人拉住噶木头车，后边有两个人推啊，孭住啲建筑器材啊，几百斤啊，咁拉啊，咁个岛里边咧，我谂。我冇实数，但系我谂方圆有一点公一公里或者两公里嘅。咁如果真系行匀个岛，我谂都要半日啦咁。咁佢哋真系咁喺码头咧就拉嘅，佢哋冇车，所以系相对辛苦嘅。一般住里边就住民宿咯，冇咩大酒店。咁咧就住民宿多啲嘅。咁有海，咁俾个建议大家啦，食海鲜啦，海鲜咧就。喺鼓浪屿里面食啦，咁咧有个街市，鼓浪屿里面有个街市，喺嗰啲街市买出边炒啦，标准价钱啦，唔好讲啦，都系咁上下啦，15蚊人民币加工费，咁你买几多，佢加收15蚊，一碟餸人加工费，咁我嗰日啦买咗400几蚊海鲜，连埋加工费唔使600蚊，四个人，即系平均一个人105蚊人民币，咁啊有一只红蟹啦，一斤重啦。有四隻鲍鱼啦，四隻象拔蚌啦，根本炒蚬啦，啲濑尿蝦仔啦，即係冇高嘅，但係濑尿蝦即係大嗰隻手，长嗰隻手指，男人手指多啲啦，咁咪一斤啦， 一条闸班啦，系咯，啊，仲有条炒菜啦，咁啊，仲有一条诶墨鱼啦，成只墨鱼啦，啊，我嚟煮啦，咁诶丰富嘅，咁都系600蚊人民币啦，四个人都食唔晒，咁啦，咁诶，点解话厦门退休生活好咧？市面啲楼唔贵嘅，唔贵。咁咧好多嘅楼咧，尤其新楼咧，全部复式嘅。佢唔系顶楼复式，系每一层都复式嘅。个露台咧大过间屋，大过我哋香港啲屋，每一间都系咁，都系复式嘅。差唔多，我谂如果你入到厦门市啦，唔好讲鼓浪屿，鼓浪屿古旧建筑啦，咁可能都有新楼嚟计啦，六七成系呢个复式楼嚟嘅，喺厦门市见到啦，目测啦咁啊，咁啊生活相对宁静啲嘅，但系厦门市都干净，咁啊消费唔贵嘅，比广东呢边咧平好多咯，咁啊亦都由嗰度啦可以搭船咧，又入台正可以过金门啦，譬如如果你参加旅行团，唔好旅行团啦，旅行团都有嘅，好多做大陆线旅行团都有嘅，就系先去咗厦门，然后落鼓浪屿翻厦门，跟住咧就坐船去金门，金门翻嚟，跟住住翻晚厦门，跟住咧就坐高铁走。咁啊过金门啦，咁啊金门咧而家其实咧成个厦门最主要嘅经济命脉咧喺晒台湾人度，因为台湾人咧喺厦门开放嘅时候咧就俾咗好多优惠政策台湾人，咁台湾人喺嗰度咧做仓库啊，做物流啊。做呢一类型嘅嘢比较多，同埋做食店。你去到厦门同鼓浪屿，基本上咧做生意嗰啲人咧，有六七成人咧系讲，即系讲门市啦吓，系讲呢个台湾国语啊，唔系普通话，系台湾式嘅国语吓。所以咧，好多台湾人咧，台湾经济唔好，呢边相对经济好嘅时候咧，就好多人咧就走咗过嚟我哋呢一边。厦门呢边咧揾食，咁而金门咧亦都接受咗大量嘅经咁样嘅途径咧去睇金门，因为咧以前金门炮战啦吓，咁你对鼓浪屿都见到有防空洞嘅，金门亦都系，咁但系呢个事过境迁啦，咁和平咗落，咁冇咗，但系都仲有啲痕迹喺度嘅。如果咧系想揾笪宁静嘅地方，唔使咁远嘅，即系好似我去咗三日啫。住民宿，住一间五星级酒店，连埋车费，连埋食，连埋洗，唔计买手信啊，即系买嘢翻嚟嗰啲唔好计啊。正常嚟讲咧，我哋四个人平均一个人使咗1800蚊港币，即系600蚊一日。咁嘅消费咧，我台湾都去唔到，但系咧愉快嘅。虽然咧可能翻咗嚟中咗暑啊，因为嗰度咧最热嗰个34度几。咁去之前咧，我就去咗广州，喺市桥嗰度，咁咧我习惯咗去嗰笪地方咧，市桥好耐冇去啦，我停低咗咧，就行咗一大轮咧，咁我自己睇到咧，市桥啊，包括步行街咧，都比较静啊，比中山城区仲要静，可能即系经济麻麻地啦，咁啊喺步行街都好多地方系好吉铺嚟嘅，咁嗰晚咧同啲网友食饭食宵夜啦，食猪杂啦，咁有阵时都倾开，咁佢哋话沙湾嗰边旺啲，咁因为冇去到啊，希望系啦。咁咧点解又要讲翻咧？其实我去嗰段时间咧，其实交易会前前后后嘅，前前后后租房好容易。以前咧，我喺广州咧去交易会啊，春季交易会啊，秋季交易会咧，我哋去广州咧，喺三元里住宾馆啊，都2000几蚊晚啊，仲系一房难求。咁而家去又系咁上下时间去到广州市面好冷清啊，那个广州变成咗第二个香港。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既成事实的了，因为除了房地产之外呢，广州呢应该的活力呢没了，同香港人的后生者或者现在香港人都买卖炒卖层楼的多少钱，投资买了下来我就有层楼，有层楼我就有钱，想办法入到闸上到车卖，将一些基本上呢广州以前呢 嘅行業啊，即係我成日講話貿易啦、省會啦，或者叫做集散地啦。因为我入行嘅时候咧，成日都讲啊，产地不如聚地，聚地不如散地，即系出产地方嘅嘢嘅地方未必系最平，散嘅地方可能仲要平啲，因为佢集中个销量大。广州以前系一个咁嘅功能啊，咁你话秋季交易会同埋春季交易会点样？点解咁静咧？啱啱寻日有个网友嚟揾我，佢本身咧就系做 trading 嘅。咁咧就喺大陸廠咧就電磁爐啊，去歐洲啊，去美國啊，去成啊咁。咁佢話呢三四年咧，其實守於守勢嘅，冇辦法有生意做。咁啊，個個月都蝕緊錢，而家仲要搬。咁佢走嚟問我意見，佢話做唔做得落啊？而家咁樣環境，咁我就同佢講唔好介意啦，我話執咗佢啦。咁佢問點解執咗佢？我話咧，你而家仲有轉行嘅本錢，譬如你想投資另外一行。去学另外一行嘢，你手边仲有啲闲钱支持到你转。但係呢有阵时呢你一路磨落去呢，你个个月都蚀嘅话，将你自己冇见唔到出路嘅时候呢，佢会将你所有嘅钱吸晒落去嘅时候呢，你可能到你唔做嘅时候你有新债。你想转行转型唔到。有阵时呢同感情一样，应该放手嘅时候放手，唔好揀你。生意成败得失都系。点解我话我想讲失败论，但系成日都迟迟冇讲咧？因为牵涉好多人同事啊，唔知点样讲啊。因为牵涉好多香港啊、澳门啊、大陆好多人啊。咁有啲人话喂唔好讲啦，讲人好麻烦嘅。咁但系必然会讲到嘅。咁我喺度仲喺度谂紧。咁啊，我就同佢讲唔好做。点解咧 ？Trading。而家系没落咗噶啦，前铺后居。以前咧就大陆做厂，香港做出入口，跟住咧你啲人咧就经香港出入口。而家唔使，透明得滞，网上咩都有，系信唔信嘅啫。做大陆生意仲好 ，LC 都唔使现金交易。系啊，大陆做生意，因为佢信唔过你嗰张嘢啊。以前有个笑话噶嘛，跟银行咧存款都冇500万，佢开张3亿嘅俾你咩 ？LC 点啊？系咪啊？咁但系变咗冇啊，冇咗互信，全部现金交易。咁有个网友话佢好多澳洲嘅靓牛扒嗰样嘢，问有冇路翻大陆咧？我唔使翻大陆嘅，香港交收啦，佢谂啦，佢落嚟睇啱货，你有存货，但系仓睇啱，认为啱嘅佢俾现钱你，跟住佢攞佢谂，你唔好企图试图去帮佢上埋大陆交俾佢，你上去大陆就你冇风险，佢上就佢冇风险。佢梗有辦法嘅，何況而家番禺咧、南沙嗰邊咧，凍肉可以攞到正式批文咧，可以喺嗰度入嘅嚇、啊，所以喺香港交收 O K 嘅啦。啊，做大陸生意，咁佢做吹頂，即係講乜？尋日嗰個網友，佢做吹頂啦，佢喺度講呢啲，咁我話真係唔好做，我話好簡單啫嘛。而家好多嘅。淘宝又好，天猫又好，阿里巴巴又好，好多根本上就系厂自己个登广告，强力嚟登广告，嗰啲其实好多系批发嚟嘅，唔系批发，只系厂，唔需要你，你订货就系直接同间厂联络，跟住喺度就网购得啦，你连一啲水分都冇，千奇百怪嘅嘢都冇，以前系要做好大量嘅货，而家唔使。横掂生产开条生产线开行咗，边个嚟都卖。如果你要连乜头嘅，咁咪同你做嗰个乜头咯。而家连乜头都唔系好大量啊，唔同以前啦。哎呀，我要做个品牌，要几多十只柜，而家冇噶啦。因为咧科技越来越简单，冇咗呢个水位啊，所以而家连春季交易会、秋季交易会都唔需要。除非你好高科技嘅啫，如果再高科技啲，亦都唔需要，因为网上咧，好似感应手套啊、VR 啊，全部可以代替晒噶啦，系唔需要。所以咧，我话如果你谂住做一个贸易公司嘅话，完咗佢啦。广州嘅出路亦都系呢一样，以前卖乜嘢都话要去省城买，而家呢个功能冇咗，所以我睇唔到。广州可以即系再爆发喺边一点啊？咁当然而家话粤港澳大湾区， 咁佛山、廣州啦、肇慶啦，咁肇慶我最熟悉啦，中山我最熟悉啦，佛山我都熟悉，廣州冇咁熟悉反而。咁深圳啦、珠海啦、香港、澳門啦，咁梁振英吹到好大，我都相信嘅，因為咧所有嘅你越做得大，越需要香港，唔係需要香港嘅資金，大陸唔爭錢，佢需要香港一個比較公正公平嘅制度，去簽嗰份合約啊，同埋嗰個會計制度咧。是大家有个公信力喺度，虽然而家共产党喺我哋香港呢做咗好多嘢，破坏咗好多嘢，但而家仍然相信。即係我上次做节目我讲，做星期一度讲，我话只要我哋做一个认证，香港嘅认证，即係欧盟认证，我哋做咗个标准出嚟，全中国跟呢个标准做就得㗎啦。佢破坏晒乜乜，佢唔系。有啲话你实验室喺大陆香港认证有咩用啊，到时咪做㗎，都唔系。是一个管理问题的嘛。是不是你香港认证，因为香港这两个字写了担保下去。是值钱的，大英讲得啱，值钱。而到今日仲值钱。你在哪里做验证，在哪里做化验，在哪里做是没有关系的。是监管的关系的嘛。你估香港人不做假咩？台湾人不做假咩？美国人不做假咩？英国人不做假咩？这些新闻相对少的嘛，不代表没有。但是为什么是因为认证就是一个标准，你监管问题而已。为什么我们自由经济改革开放以来，为什么日本厂出口的东西少什么？为什么 iPhone 的东西质量那么高，而大陆出的手机屌你质量差那么远，包括小米那么不稳定呢？就是个监管问题而已。你估技术问题吗？技术是没有问题的，即是我们过关，我哋香港人打手指毛过关，插张卡内要等几秒，十秒八秒，然后再打手指毛又要两三秒先过到关。大陆啲机快到点啊，一摆张卡落去滴答，佢开门，跟住你摆只手指公落去，跟住滴答，跟住影张相，系同一时间进行，照计佢应该快过香港。但你留意一下，永远大陆有龙，香港冇龙。点解？插张卡你睇到㗎，点解呀？就係、是、香港有监管囉。嗰啲咁嘅过关嘅手指指模机係有好旧啦，但佢定时有人维修同保养囉，確保畅顺囉。大陆成日死机囉，因为佢冇安全系数囉。你有啲人排排队，佢突然间摆张卡落，佢读唔到读唔到，读唔到跟住成条龙摆晒到囉，跟住又要搵个人嚟再督又督又督囉。嗌到人嚟好彩啦，嗌唔到人嚟你就企喺度囉。跟住分分钟企五分钟啦，后面条龙咪一路长啦。其实香港同大陆嘅分别就系呢一样嘢，所以香港人尤其后生仔，俾翻啲一啲奋斗心出嚟嚟做啊，呢、這个先系好重要啊。再加上咧，有啲人问我啦，话星期二得到，讲阿 Tony 佢哋讲东北。啊，咁样跟住我又举咗个例咧，就系、是、讲名创优品。咁名创优品嘅资料咧，系来自广州一个网友叫法温嘅，佢讲俾我听。但系咧，阿 Tony 嗰日去睇嗰啲厂咧，嗰样嘢咧，我唔怀疑真系转型啊！即系佢哋全国之力话转就转，因为佢一个极权国家，佢想转就转，佢投全国之力。我成日讲佢全国之力要改一样嘢，即刻改到。我哋民主国家要好耐，转型系好耐嘅，系要搞一个好繁复嘅手续，好耐。咁点呢？系咪啊？但系我亦都讲俾你听，即系我密事又冇，因为我真系唔舒服，冇同阿 Tony 讲。其实而家大陆咧好多呢啲所谓高科技啊，搞环保咧，即系阿 Bert 嗰啲零计咧，佢做土地改良啊，佢真系承搭土地雕空几年咧。再培养啊，再出发咧，佢哋要抌好多钱，抌好多人工落去。而大陆做生意唔系咁，佢哋主要系圈钱。当你话全中国嘅话要搞环保事业，咁咧佢咧就所有嘅银行同埋市政府咧就开绿灯，跟住咧就啲人咧就想办法咧就做一个环保事业出嚟。譬如好似之前话太阳能板咁举例啦，即系好耐之前讲过。全国之力咪做太阳能板咯，跟住太阳能板咪借到钱咯，同银行，因为国策嚟啊嘛。 咁佢一借到钱嘅时候，咁佢哋咪不停生产咯。太阳能板卖唔卖到系一个题外话嚟嘅，唔重要。最重要是政府支持了这个行业，给了很多优惠我，而银行借到钱。而我借到钱跟着我就买另外一些实业回来，然后因为现在银行呢，譬如你做房地产都很难借钱。他买了另外一些东西回来，跟着包装了他上市又好，卖了他又好，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。而不是那个行业啊。你明不明啊？即系其实都系圈钱嘅一部分。买一间有，即系好似嗱，我举个例啊，呢个咧又系一个朋友提供嘅，网友提供。譬如我咧就香港我有100部的士，700万一部，咁咪系咪7亿啊？吓7亿啦，咁有7亿，咁我全部银行供嘅。咁呢我呢就喺大陸呢就買咗間咁嘅香港公司，就控股咗呢100部的士。咁呢佢包裝上嚟呢就因為佢就有7亿啦。咁佢呢就唔會計佢有上會呀，未還晒嘅貸款嘅。咁佢就揸住嗱，而家我買咗呢間公司呢個7亿，跟住呢就各兩隻情況底下，就喺銀行借錢，借撚咗呢7亿返嚟，當抵押咁，或者當財務報表，跟住核數師批咗啊，你有發展喎，跟住銀行呢當然有抬低錢。抬低钱啊，吓咁批嗰个又收到钱，跟住而家高啲嘅利息，然后咧就批咗呢笔钱，跟住嗰个人买呢、這个，可能佢实际上咧呢批的士咧，佢除咗贷款咧，可能值700万嘅啫，但喺呢刻里边佢真系多咗几亿，然后佢再将呢几亿咧就我嚟炒卖或者做其他嘅行业或者做放数，咁嚟圈钱，或者再将呢间的士公司喺大陆再包装，喺大陆再賣更大嚿錢。其實而家大陸做生意呢，唔係以真正做生意為目的，係以做生意圈錢為目的，即係共享單車咁。以前係一兩檔，而家周街都係所有城市都有嘅，跟住爛曬擺喺度，冇維修嘅。点解啊？你单车会行噶嘛？你有臂力噶嘛？系咪啊？会歪噶嘛？撞咗啲会咬噶嘛？系咪啊？你摆咗喺度，佢唔系定期有人去睇噶嘛？所以好快啲单车好残旧。咁我哋点解要做呢啲咧？系因为做大个业务量，谂住到时又同银行借钱咯，跟住或者上市又圈钱咯。香港都系。而家开始搞共享单车嘥气啦，人多车多，攞架单车做乜春啊？踩马路咩？冇单车劲啊嘛，除咗大埔同沙田之外，边 Q 度有啊？我就有架单车喺旺角共享嘅，你够唔够胆喺亚加老街同埋呢个弥敦道踩啊？吓，差佬都入你啦！喺一个城市过度发达嘅时候咧，相对成熟嘅话咧，呢啲嘢系冇用的。只不过一个圈钱嘅一部分。所以Tony 喺嗰度，因为佢睇到我唔系话佢睇嘅嘢唔系事实。但令我嘅感觉就系佢哋尤其喺北边嘅北边，即系中国以北啦嘅地方呢，点解话东北三省呢，全个三省都系造假嘅呢？其实佢哋就係做緊一樣咁嘅嘢。我覺得就係個人意見，阿 Tony 可以唔同意嘅，但係我感覺係咁。即係有一間廠，有間餅廠喺韶關嘅，嗰、那個負責人俾咗我，佢話間廠呢生產嗰樣嘢㗎，爭起動資金㗎啫，咁不如呢我賣俾你啦，咁呢影咗相你上嚟間鋪睇下啦，我賣幾百萬俾你，生財工具都值嘅，點樣點樣點樣，跟住呢就俾份啊呢、這個可行性報告財務報表俾你睇睇睇睇睇，呢啲寫㗎啫，一文不值。但係佢哋係要做呢啲嘢，想辦法搵投資者，搵傻仔俾錢。而家大陸做生意即是老千层出不穷，不过已经再不是以前小呃小氹，是氹亲到一大嚿。共产党有钱，银行有钱，所以 徽山月月爆咗之后咧，究竟中国即系中国嘅四大银行有几多嘅坏账啊？几时浮现出嚟啊？我真系唔敢讲。银行股买唔买得，我唔知道。但系呢条数永远都系借钱俾你还利息咯。啊，你爆煲咪还利息咯，唔会死噶，因为你死。国家银行的行长和共产党担保你那个领导他要上身的，他当然不能死，所以徽山月月爆了煲他都不死的，怎么会死？好像乐视那样早几个月做节目，我说他不会死的，就不死了，他不死得的，他就注资等你慢慢收缩阴干，因为共产党不能让你死，屌你当共产党神咩？唔系神啊！如果乐视冧档，涟漪效应，我问你啦，爱奇艺、优豪、腾讯咁多个影视网，连带关系股价直插，究竟顶唔顶得住？呢、這个先至系最重点。亦都咁样讲啦，去到呢广州或者厦门啦。啊，尤其厦门啦，特别多 New Balance 啦，就国产嘅 New Balance 啦，咁咧就四周围都系嘅，全部咧就可以执粒走佬样，就话咧就租约期满，就里面装修都冇，跟住摆对鞋出嚟咧就系、是、New Balance， 咁咧就就喺度卖，就全部两折，咁啊199蚊一对，咁咧就呃啲唔识嘅，其实都系呢啲啦，打赢咗官司，攞咗个牌子，争赢咗，然后。就博人哋唔认识，然后就低价走去卖，呢啲企业都挨唔长啦。一条步行街无数咁多档，都费事数，咪国产嘅 New Balance。但系因为咁样，佢又反而令到香港有条出路啦。点解香港两个字咁值钱呢？就系甚至我哋有个网友叫街仔啦，吓佢过年啊落嚟探我，探下大 N 啦，咁佢都。走去旺角特登，因为而家大陆冇 New Balance， 佢呢就特登走落嚟旺角波鞋街买一对504，我冇记错係啦，但都行嗰三间都买唔到，第四间买到啦，因为太好卖，大陆同胞落嚟卖，咁变成咗呢就一路系咁走，咁所以我讲啦，生意嘅骗徒手法层出不穷，系嘛？但系都系源于一个贪字，你唔贪就唔会输，系咪啊？不过而家国内嘅佢哋要做嘅系一个大钱，系咪啊？即系好似李宁啊，或者我哋之前嗰个哲思咁啊，做大嗰个订货量，不停咁生产到。哇！以为好好卖，然后将嗰啲货咧就层压式落咗去嗰啲加盟店度，就当卖咗啦。因为我俾咗你啦嘛，你订货嘛，不停执你食货咯。咁我咪炒得起我股价咯。你生死加盟店嗰啲货可能囤咗喺度好耐，都卖唔出，都同佢本店冇关系。但系佢做大咗佢个出货量，咁佢嘅股价咪炒得起咯？系咪啊？好多到最后尾沦为点啊？断根卖啊，牛仔裤啊，或者出口啊，断根卖啊，断根卖，你有冇听过啊？或者你唔好拣，话俾你听系似嘅，但系我而家有三季货，几多件喺边度嚟？其实好多嘅偏远山区，好多嗰啲铁皮仓库系存咗大量呢一啲嘅成品嘅，唔系衫裤，鞋好多，好多做大咗个出货量，做大咗个 turnover。但系实际嗰啲嘢冇卖到，然后揾货仓囤起佢，然后就我嚟做咗个业绩报告，跟住就炒上炒落，再加上就同银行贷款。而家大陆嘅生态已经去到咁噶啦，唔系而家发生，因为其实而家嘅大陆好多嘢我都跟唔上，系久不久翻去啦。尤其做咗网台之后，呢一年都少啦，以前我成日都喺度噶。接触啲朋友啊，各样嘢咧会不停喺度，但系个万变不离其宗，永远都系咁样走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，睇下我仲有冇能力讲第三节啊？系咁先，拜拜。